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啊，299块钱，一共是6条，每条是1斤左右，一共是6斤左右，每条只需要50块钱。那么今天还在等什么呢？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您自己家里用，还是说送人的话，因为送人是一个提货券，也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刚刚咱们提到这个大黄花鱼呢，在市面上呢也有，但是我一直强调，就是入口的东西啊，吃的东西呢，咱们还是要保准一些啊，要慎重一些。所以呢，如果您要是放心的话，您不妨呢，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啊提供的这个平台，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购物平台来购买产品，这点呢您是放心的，因为我们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对，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黄花鱼，再次跟大家强调，是大连旅顺口在当地进行捕捞，在港口直接给大家进行加工的，所以鲜味上您不用担心，它不会是冷冻特别长时间的鱼再给您送上家门，那样呢咱们吃的也不放心。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您拿回家以后烹饪完了，去看它是不是还有蒜瓣肉，这一点也是衡量它是不是新鲜的一个标准。入口一尝，它那个鲜嫩的味道，黄花鱼特有的独特的那种海鲜的味道一出来，您就能知道，哦，这个是好的黄花鱼，而且这个是大个的黄花鱼，这个是来自于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的能让人放心的黄花鱼。不信您尝尝。而且呢，今天我们还给您的用的是这个京东的全程冷链的给您配送，所以说呢，安全方面其实是可以放心的。 对，而且呢，它这个鲜不鲜呀，你吃那个肉的时候呢，它感觉是比较松软的那种，并不是说那种黏黏的软软的，不对，啊，一到黏的感觉就不新鲜， 一定要成块， 哎，一定成块，就是松软的那种感觉啊，吃起来的话呢，哎，有那种一块一块的感觉，就所谓的蒜瓣肉啊，就特别的利落，它那个肉非常的利落，而且它眼珠呢也非常的明亮，就证明这个鱼非常的新鲜。所以呢，刚才这个咱们经理呢还说哈，说这个肉啊，你吃了以后，甭管你嘴巴叼不叼，你再叼的话也没事儿。据说他们特别自信，可以尝一尝啊。 对，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旅顺口的三去黄花鱼，就是去鳞、去鳃、去内脏，在家里边也不用您自己去收拾了。一共是6条，每条是1斤左右，一共是6斤左右，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我觉得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个黄花鱼呢特别合适，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年底了， 各种节年假日都来了。 您看啊，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请客吃饭也好啊，或者是招待亲友也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呢，还是在家里边吃饭比较放心安全。所以说呢，在家里边，无论是这个家里边还是有外人的时候啊，做条鱼在桌面上，而且做的还是大黄花，其实呢，多多少少都显档次。 当然了，咱们经常说是无鱼不成席嘛，对吧？没有鱼，总是感觉呢，这个不够完美。而且一条大黄鱼啊，一斤来的大黄鱼放那桌子上一看，哎呦，那真的是压桌啊，横菜。 其实我们的语言确实比较苍白，您收到手以后就能知道，它这个鱼的大小确实非常让人吃惊。因为您想啊，去鳞、去鳃、去内脏完了以后，还有1斤多的这个鱼肉啊，所以说这个鱼的个头肯定是咱们在桌上吃招待一大家子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这个是六条啊、嗯、这一条就是一桌宴席、 嗯、 起码有六顿啊、嗯、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是299，给大家是这个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呢还一斤来的一条，咱们给大家六条三去的大黄鱼啊、 嗯、 所以呢性价比非常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